芒果 TV、 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，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第62集。 等程前再次睁眼时，已经又是一天的夕阳西下了。程前猛地坐了起来，后腰处一阵锐痛，他险些又躺回去，这才发现自己在一块大礁上，小腿上的箭伤被海水泡得泛了白，向两边狰狞地掀了起来，裸露的皮肤上凝了一层惨白的盐霜。只听一人在身后说道： 还活着呢。 程前回过头去，见身后有一个野人正在打坐，那人比他还要狼狈，一身破衣烂衫，几乎难以遮体，须发也乱成一团，只露出两只眼睛，目光如电似的射到他的身上。程前先开始看着这人觉得有点眼熟，辨认许久才震惊地叫道： 你是温雅真人？ 温雅瞪了他一眼，怒气冲冲： 你眼瘸了还是失忆了？鬼叫个什么？ 程前太阳穴针扎一样的疼，在此地乍一见故人，万语千言险些全涌到嘴边，关于师父的、师兄的、岛主的、唐真人的，但只是片刻，片刻后他的心又扫清了不该有的脆弱，重新冷静了下来。程前将那些话一字一句地收敛好，和着咸苦的海水一同咽了回去，对温雅真人恭恭敬敬地行了个晚辈礼，随即一声不响地将双刃剑戳在一边，坐地调息，将在海水中耗尽的真元尽快修复。温雅打量了他片刻，脸上不由流露出一点激赏与赞叹的神色。 小春同我说，这孩子有可能是他师父的转世，这样看来还真有些像。 他默默地在一边为程前护法，整整半宿，漫天的星辰如喜似的悬在沧海之上，潮水微微退去，露出礁石大半的原貌来。程前刚收工，忽听温雅真人在他耳边说道： 那不得好死剑桀骜不驯，并不是晓之以情，动之以理就能降服的，想必你已经感觉到了。 程前一愣，随即反应过来： 这把剑是前辈你放在我房间里的。 可不是吗，托您那遭温门派的福，我因为和你们扯上关系，连海边那家破客栈都开不下去了，被一群王八羔子一路追杀。我打算将你师门寄放在我这里的东西还了，随便换个地方躲到风头过了再出来。嘿，没想到来得早不如来得巧，正赶上青龙岛一场大戏。 这把剑是我师父的。 哼，放屁，就你师父那面团一样的人，如何指使得动这样的凶器啊？这是你师祖的，多年前机缘巧合落到我手里，你们门派当时残的残，小的小，一直无人可托付，这才一直由我代为保管。执此剑者，若是心如铁石，他就能大杀四方，若是稍有软弱，便会被他反噬，是世上第一等欺软怕硬之物。我看你们一派黄鼠狼下耗子，一代不如一代，到了你这一辈更不像话，矬子里拔将军，也就你还能勉强和他斗一斗了。 程前听了感受很微妙，感觉这位前辈真是很会聊天，当即站起身告辞： 多谢前辈救助，我还要去找我师兄他们，就先少陪了。 慢着。 温雅叫住他： 你知道他们在哪儿啊？ 程前大概知道东海一带的岛礁只有这么一小片，严征明他们估计也只能落在附近，虽然不甚熟练，但他到底能遇见了，可 可以趁着风平浪静在附近海域上飞一圈，想必也不会太难找。结果下一刻，他震惊地听见温雅说道： 我告诉你，他们在距此处不到五里的荒岛上，你若御剑而去，不过片刻就能到。但我劝你还是不要去，因为周寒正恰好也在那个岛上。 程潜猛地一顿， 昨夜东海大震，连你们也被波及，代表有大能陨落。顾言雪，那姓周的小白脸，想必也是当时趁乱撤出来的。他跑得倒快。 程潜本来还没有那么着急，听了温雅这番话，却再也按捺不住。温雅话音没落，他已经带着双刃剑升至空中。温雅没料到他这样急性，嘀骂一声，弹指挥出一道青光，放出了一根附仙锁，追上去将程潜绑了个结结实实，重新吊回礁石上。 哎，疯了吗？找死啊！谁说你是那老魔头转世啊？他瞎了眼了。 这句话没头没尾，难为程潜竟听懂了。他剧烈地震动了一下。 我本来就不是，是师父认错了。前辈，那周寒正心术不正，恐怕对师兄他们不利，还请前辈高抬贵手放开我。 你别不知道天高地厚了，那姓周的白脸骡子虽然不是什么好货，但境界在那儿摆着，若我在全盛时，说不准还能去会会他。你呵呵。 程潜丝毫不为所动。 多谢前辈告知，打自然是打不过的，但我可以偷袭，我可以暗算，请前辈不要再为难我了。 哎，你。 他实在不知道程潜是怎么将这番话说出口的。十六七岁若是放在凡人眼里，也算是能独当一面的小伙子。但在这动辄千年王八万年龟的修真界里，却不过是个捏还捏不起来的小崽子。温雅想不通韩慕春是怎么将程潜这崽子教养大的。他不但对比自己强的人没有丝毫的敬畏之心，还很有些明目张胆的狠毒。程潜心里已经开始起火了，只是碍于温雅是慕春真人的老朋友这点人情面子，没有当场翻脸。 温前辈， 门派， 温雅忽然长叹了口气。 小子，凭借你们几个孩子是支撑不起扶摇山的。 程潜不知道他为什么一定要唱衰扶摇派，不过想起此人与师父在一起也没说过几句好话，心里又释然了。他对此并不争辩，只是倔强地与温雅对视片刻，便偷偷研究起身上的附仙锁，打算找个缝隙解脱出去。谁知下一刻，他却感觉周身一松，温雅将附仙锁收了回去。 以你的年纪，居然能到御剑这一步，也算是出类拔萃了。我与你师父多年相交，不能看着你去找死。这样， 他话音没落，礁石上骤然出现几条虚影，温雅放出了三条分神。 你要是能从我这三条分神中闯出去，我便不再拦你。但是有规则，我不要看你们扶摇派的那些鸳鸯蝴蝶花里胡哨的剑法，你自己只许挑一招，也只能反复用这一招。只要你能破我的分神，随便你去暗算谁。 只许用同一个剑招，那不就是要拼真元了？ 程潜差点没让他气笑了。 这温前辈有些为老不尊，居然提出要与我拼真元，那和一个大人跟一个四五岁的孩子掰手腕有什么区别？哼，真是臭不要脸出了境界。 程潜忍不住呛声道： 我修为低微，等我能一剑破开前辈三条分神，不说我师兄他们尸骨都要寒得结冰了，只怕我都先要饿死在这儿。温前辈，麻烦你讲讲道理。 温雅丝毫不为所动，他扫了程潜一眼。 少年人或孤愤，或不甘，或有野心，或满腔郁郁，心肠总是容易不那么坚定的硬，眉宇间也总是容易带上因惴惴不安而起的戾气。在这一点上，程潜尤甚常人，温雅毫不留情地打击他。 这么说，你连我的分神都破不开，还妄想去与周寒正斗，靠什么？做梦吗？ 程潜正要争辩，温雅一摆手，再次咄咄逼人地打断了他。 还复兴门派？你要真心想复兴门派，现在最该做的就是找个地方躲起来，刻苦修炼个三四百年。我看你根本是不敢独自承担重任，才什么事儿都不管不顾地往前冲。 程潜眼角狠狠地抽动了一下，随即他提起双刃剑，不咸不淡地说道： 前辈说的有道理，但是激将法那套我不吃。 呵呵，看来这是一块茅坑里的石头，又臭又硬，不教训是不行了。 于是温雅那三道分神影随心动，猛地腾空而起，将程潜围在了中间。 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